大匪看天下。哇，上次录咗节，哇，收视好理想啊！以我单人嚟计，讲时事咧破纪录啊，有20000几 view， 值得庆祝嘅。咁今日咧就系、是、元宵佳节，祝大家吓、中国情人节快乐，或者元宵佳节快乐啦。咁其实休晏啊，咁都已经系6点钟，希望今日赶得切，睇下录得几多节啦。做时事节目真系辛苦嘅。咁如果而家自己一个做，咁真系咧就要睇好多啊，听好多啊，同埋要分析啦。因为咧我自己一个个人嗰个逻辑性咧都 OK 嘅，咁但系咧你叫我好有条理咧，讲到好似萧若元咁咧，争10000几千班，一阵先讲啦，讲佢嘅成功啦，即系连苹果同埋呢个民主党都要借阿萧若元先生过桥嘅话咧，咁啊证明即系萧若元咧就系天下，咪香港第一名嘴，到今时今日嘅影响力依然喺度。咁讲少少题外话啦，咁新节目啦，今日出啦，就讲功夫嘅，咁多谢大家捧场啦，咁啊顶下荣少，咁另外咧有个历史节目咧就。我哋嗰个台长 Alex 咧就会录咗噶啦，而家剪辑紧，咁啊再播啦。咁咧我咧就想我嘅节目咧，我哋即系巴打台啲节目咧就可以喺海外播，除咗 YouTube 之外咧，喺啲主流嘅电台播，喺外国嘅。咁可能咧就录翻一啲纯正版啦。因为之前做节目咧，我好多粗口嘅，有阵时激起起上嚟都会讲啊。咁咧就想话咧再。剪咗佢呢，即使有人手都好啦，都麻麻地，即係麻麻地，因为唔得流畅。咁我想呢就话将以前呢有啲有兴趣嘅题目呢，我自己重录一次，咁呃下 view 啦。因为呢好似我寻日就想买车，买架私家车。咁因为呢我就套落佢啲大陆牌度，因为最近呢就租咗个位就翻大陆嘅，咁啊买部车，咁我本身有3部噶啦，咁啊想买部靓啲嘅，有阵时过关啦，即系舒服啲噶啦，咁啊点知咧嗰个经纪咧就擒上嚟，咁佢开价110000，就6年车，本田7人嘅，咁啊好新净，咁咧上嚟咧，咁啊我兜咗个圈，咁啊吹下水啦，咁我喂上嚟嗰4条胎麻麻地，点样，跟住佢就同我讲。佢话呢啊大飞你真人呢比较瘦啲，咁我係开心啦，哎呀竟然撞到啲网友喎、啊、咁。咁就讲咗轮啦，我好鍾意听你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。呢句说话其实好翘口嘅，讲都好难讲其实。嗰时唔知点解会起呢个题目，起呢个节目名啦咁。咁佢话呢你讲得啱，即係话呢2年几之前呢你做啱啱做节目嘅时候呢开始讲话东莞唔再扣18息啦，东莞呢经济复苏，咁2年后真真正正睇到呢，即係而家呢东莞啲经济呢真係好返晒。咁样讲，咁就多谢佢啦。咁跟住佢开价110000，咁我话既然啊，即系咧喺网上大家都叫朋友啊，有冇折头啊？90000蚊得唔得啊？跟住佢话嗱，不如咁啦，我哋做生意好老实嘅，100006，咁咧就优惠你4000，跟住你嗰4000蚊咧，你自己搞掂你嗰4条胎啦。咁我咪即系一样。咁啊，多谢寻日嗰个经纪师傅啦。咁另外呢轮咧都有啲网友走上嚟问好多嘢，我未必答到你哋噶，因为仲埋咧就经一事长一智咧，最近咧就学到好多嘢咯。咁希望自己对人处事咧，除咗足够圆滑之外咧，仲要真系识拒绝。人咯，因为我唔系好识拒绝人嘅，人哋问真我咩我都话好嘅。咁好多网友上嚟都寻晚食饭啦，咁有啲话你几时搞网聚啊？唔搞噶啦，即系短时间都唔会搞，因为言假太多啦，食得好疲累啊，同埋搞一次网聚系要花好大嘅力量去搞，因为我哋唔想求求其其。 咁好似上次阿仙人搞网聚，咁我哋就赞助啲啲礼品俾佢抽奖啊，咁 OK 嘅。咁我哋咁样啦，咁如果想同大家吹下水，好似寻日咁，阿红爷喺新加坡翻，咁阿迪咧就啱啱请到假，咁啊走过嚟，咁另外咧阿 GTO 喺泰国翻，咁成班就讲紧成咁啊。有个呢就赶过嚟，寻日喺仙人掌下昼就吹完水㗎，夜晚再喺太子啦，咁。咁我哋嚟緊呢就因为延咗期，就话 Benson 咁呢就会喺10号先过台中嘅。咁10号 ,11、12、13, 咁去台中，咁去麻烦杰拉德同阿老温啦。咁呢另外呢就5月1号呢我哋呢就组团，系自费。冇成团，即系大家参加自由行嗰、那个价钱，大家让订一齐订机票，就5月1号，即系其实4月31号啦，到5月5号咧，我哋就会韩国首尔嘅，因为嗰度有个大型嘅微小企嘅展览，韩国出品嘅，咁咧就有个韩国朋友啦，咁咧佢咧就系做 trading 嘅，咁佢邀请我哋咧就过去睇下啲展品啊，咁咧有12,800间嘅中微小企嘅企业就摆展览，咁咧就系全个首尔韩国最大噶啦，咁啊到时介绍啲厂家我识，睇下有冇机会合作到啦咁。咁我都话啦，今年呢可能就会做返多啲吹顶啦，因为做地盤嘅嘢。咁多谢咗陈茂波先生先啦。咁真係要多谢佢嘅。咁多谢习近平先生啦。咁多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共产党先啦。啊咁嚟緊我都会做呢一啲嘢啦。咁至于呢就敏迪。好快见到效咯，咁年宵卖咗一轮，咁好多人走嚟问，咁呢就呢轮呢都哇生意嘅增长都好多，即係做呢啲咁嘅健康食品。咁我哋而家好多计划嘅，咁阿容呢即係有个拍档呢就去咗新加坡呢就开始摆展览。咁呢就陆续啦，我哋陆续做啦，咁希望阿容大丰收返嚟啦。咁而大家觉得四小宝嗰样嘢呢，我哋呢三月份呢就开始呢有啲分销啊，帮我哋实际攞货，可能喺医院啊，喺其他地方呢就摆租地方做啊。咁陆续啦，咁希望大家多啲 subscribe 我哋，即係订阅啦，英文唔好啊，订阅我哋呢个频道啦。咁可能会仲有其他啲嘢宣布嘅，咁另外呢我哋有啲发财狗仔，咁呢就会喺网上卖嘅，咁连一个套餐100-200元，系啲公仔呀，连埋我哋啲产品嘅，咁到时好平呀，咁唔好好似老萧咁啦，其实收返成本都 ok 㗎啦，咁会一路出啦。咁呢一节咁样都讲咗8分钟，话牙时间最叻，讲个陈茂波先，因为点解要多谢佢呢，第一财政预算案派咗500亿出嚟，其中400亿都系其实就即系所谓科技啦，协助高科技啦。喺河套区其实就俾200亿出嚟做发展平整工程嗰样嘢。咁将啲钱使咗，第一最大嘅得益人罗范招芬。因为呢全部嘅基金啊掟钱出嚟做啊，全部都是益阿罗范啲自己人，我讲嘅。第二，当然啦，我做建筑界，无形中多咗好多地盘啦，吓启德嘅发展啦，咁就多谢陈茂波啦，令到我哋建筑业更加兴旺啦，啊！但系咁样，陈茂波要搞河套区，系之前都讲过噶啦。其实河套区呢一个概念呢，点解头先我一开场讲咗萧若元呢，系萧若元第一个提倡啊。喺当年嘅人网逍遥游嘅时候，佢唔系应该冇嘅人网就执 粒嘅时候，佢提倡话设一个河套区，邀请大陆嘅工人过嚟做嘢，点样点样，嗰度一共有几多公里，点样做，讲得好坦白，卒之成事，系我哋所不及啊！咁啊，希望萧若元先生啦，就更加做多翻啲最新消息啦，讲翻香港啦，你唔讲政治，可以讲翻啲民生嘢，等我哋即系我辈呢啲咁嘅人咧学到啦。呢啲所谓高增值嘅，其实等同将啲钱送俾深圳，香港根本上冇企业。其实亦都虽然我话我有得益，但亦都唔需要真系起。你要吸引大陆嘅公司创科嘅外国入嚟，可以入，好似世界各地都咁做啦，包括新加坡，税务优惠输入外劳啊，俾平嘅地你自己起各样嘢，可以俾好多嘅优惠俾嗰个人佢自己嚟发展，而唔系你使一笔钱起好咗等人嚟，咁样系唔得嘅。对于500亿或者5000亿都好啦，如果腾讯买落嚟做。五千亿都唔系钱，你有乜嘢吸引到嘅？长远咁吸引到嘅？你香港人系咪真系有咁多嘅人才？如果冇嘅话，要全部都大陆输入啦。如果唔系唔拣河套区啦，咁你只系俾优惠佢，俾税务佢，俾一啲辅助佢，佢就自己发光发热嘅，一个叫既然佢要做高科技嘅，而唔系话你点样点样啊拨地嗰样嘢，其实到最后尾都可能会变成一大白象工程，因为200亿系前期工作嘅啫，埋尾嘅我谂上起码过上1000亿。个问题喺呢一度。每一次呢嘅财政预算案呢都好笑。譬如好似讲起医院啦，咁我哋香港人最需要起医院啦。其实呢之前有几单呢嘅改建医院我都有参加㗎。譬如一港华医院啦，喺隔离起多栋啦，我哋而家都做緊嘅，係惠普做啦。咁之前嘅玛丽医院重建呢我哋有份参与啦。而家大埔医院嘅扩建我都做緊。咁未来嘅玛加烈啊，伊丽莎白啊，呢啲全部做啦。咁唔知我有冇机会，但系个方向正確嘅，做对嘅嘢我哋讲啦，做错嘅嘢我哋都讲啦，系嘛？不停都咁样讲，但系陈茂波所做嘅嘢咧，除咗支持大白象工程之外，同埋送钱返大陆，因为河套区摆明就送钱，起好咗地方将呢嚿钱送咗俾大陆嘅。亦都系所谓嘅港珠澳大湾区嘅其中一部分嚟嘅。因为定位成咗，共产党最可怕嘅就佢定位成咗，佢就会跟住佢呢一套嘢嚟行。而广东省嘅配件软件硬件都吹即係成熟咗㗎喇。跟住由其他嘅省市配合。河套区系其中一部分。我睇咋。陈茂波估错数破晒纪录。佢本身估164亿盈余变咗1380亿。足足多咗9倍。所以呢有陣時呢睇到呢一蟹不如一蟹。每一日做嘅嘢呢将啲钱揸住啲钱唔識用。最大问题唔識用。改建医院有冇咁多医生，有冇打破我哋香港医生医护人员嘅垄断先。唔係你起几多冇意思。我哋啲长期病患成日要复诊嘅，因为有糖尿。我阿妈寻日咧，点解本身呢度系寻日录嘅，卒之录唔到咧？我阿妈咧就白内障，即系做手术。今朝早我都陪佢走去拆，唔使拆线，但系拆翻个眼罩啦。排好多人，我阿妈91啦，就嚟92啦。咁啊，今朝早陪佢啦。 咁送咗佢翻屋企，咁要戴太阳眼镜啦，好有型咁啊！而家犀利啦，啊，日光日白都戴太阳眼镜，喺屋企咁黑都戴太阳眼镜，啊，追赶上潮流。但陈茂波依然唔派钱，还富于富，差饷退税，全部都系有钱人嘅玩意。退俾佢哋。寻晚同啲网友食饭，十几人，但系即系逢星期四都十几人噶啦，但系冇两三个有优惠。呢一节讲到呢一度，下次翻嚟。